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Fashion Vogue。 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因为从6月14号一直到7月15号，只要您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参与互动，我们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 哎呀，确实啊，青年广播让自己年轻了好多， 是不是？从一进来感觉自己就时光倒流70年。 为什么觉得在这儿拍照片的这感觉特别滤镜，主要是为了找一种感觉 哦。这种感觉是 那种很沉静的又很浪漫。 同样，至于怎么去，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聊的一个内容的一大亮点。所以今天节目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火车，第二个关键词是贝加尔湖的美景。 没错。 好，所以呢，首先我们进入节目第一个板块，赵丽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在第一个板块过后的后三个时段都要和吴勇一块儿分享这段美好的贝加尔湖 交流，然后希望能买我一张报纸。 哎，你觉不觉得就小时候参加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感觉就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没错，当时呢好像是那个时候还不叫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专题展，那个时候呢也卖门票，我们也是在老师和我们这种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觉得对于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心态是应该鼓舞的，就是你要敢于走出去，敢于面对社会。都会成为你的人生经历。 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啊，这些大的企业有的时候已经在社会上做到一定的品牌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做到回馈社会，在这次活动当中获得了曙光基金的优秀学子荣誉称号，其中义务照顾孤寡老人及孤儿已经成为金门教师的送学子，不光是有这个评委会裁定，还有大家网络上的投票。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很幸运，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希望大家不要气馁哈，就是觉得自己不行的朋友们，你看看这么多和你同龄的朋友已经站在前面了，大家就可以勇敢的哈迈出去第一步。 我突然想起来，我那时候卖报纸卖门票想多么 低端的这种创业行为，不叫创业行为，就是社会实践行为。 不是啊，你知道这些在设备上实现了自助值机，各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大家可以在设备上查询到，所以对我们来说越来越便利了。 是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城市候机楼，比如说你的行李是不是可以在东直门进行托运了，这样的话你可以很轻松的到机场。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很方便呢，你还是加挂了两节行李， 对， 行李车厢 它是挂在机场快线那快轨上的， 我没太注意，我就说哎，就我们上了机场快线了，那行李是怎么送过去的呢？ 就在快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儿， 没错。 比如说我们喜欢用手机 APP 的人，但有一些老人可能对手机这个操作不是很熟悉，那这件事儿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了，对吧？可以直击， 没错。 而之前今天还算世界杯期间嘛，对吧？世界杯期间是三五好友相聚喝小酒啊看比赛的好时节，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找到一个合适聚会的这么拍还是这么拍，一会儿我们在视频里见分晓。 还有各种意面，还有各种意大利的鸡尾酒，还有你可以看世界杯。 你就是不想走路吗？就是因为我们坐在站在这儿喝酒，所以你就想来很近的地方，还是因为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偷偷的？ 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好嘛，帅哥选餐厅的原因就是离家近。那。 的街边小吃，然后里面有那个意面，还有那个肉酱，还有一个 bechamel sauce， 就是一个 怎么样，饿了吗？ 真是，其实我特别爱吃披萨。 你真的啊？ 我真的很爱吃。就是很丰富， 对， 你比如说我们去国外去旅行，对于你比如你喜欢吃西餐还好，对于有些人比如说特别喜欢吃点中餐但又找不到餐馆了，我曾经看过一个烤披萨的，就是他们好像拿一个长长的那个像铁线似的东西，是吗？ 铁线，对， 是那个东西， 就铲子 吧，对， 就是铲子，然后呢， 然后在里边放啊，怎么取出披萨之类的。我在一家西班牙，就是我曾经在巴塞罗那吃披萨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么烤。却没能等到阳光下 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 其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关键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 能力。 你为什么还要我是偶像偶像包袱？ 你什么意思？ 偶像包袱 你什么意思？我刚才在看你们片花的时候放小声。 我们说一下打卡啊，上上王傻，还有这个李凤贵同学，还有这个，哎呦，好多好多朋友刷屏来报道的啊，真的是从李健那首歌开始关注的， 嗯， 然后听李健的这歌里描写的这么美，大家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印象里，俄罗斯的美景。调到一兆英里，然后把每一个变成 OPG 的格式，你知道多么大的工作量？ 是，其实刚才说到，很多人知道贝加尔湖，可能小的时候我在听广播的时候，这个天气预报不是像咱们随便拿就是气象台给咱们发一张这个天气预报的稿子，咱们照着念就行。贝加尔湖那边生成了一个什么冷气旋之类的， 哦、 就这样子的， 就各种暖流啊、寒流啊什么的。 对，就知道了贝加尔湖，我就觉得，哎，这贝加尔湖好神秘啊。你的大汉去了，但是人家给他的羊都是公羊、 哎、 所以就一待19年，那时候知道哦，原来贝加尔湖在那个地方、 嗯、 两座城市非常有特色、 嗯、 值得大家一去，但是在广袤的西伯利亚仍然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感受的地方。 吴勇同学特别会玩， 嗯， 想当年我们还想着哎呀去美加欧洲的时候，人家就去北海道，人家就去北海道一遍一遍的去，去完了等着大家都去日本的车厢是吗？四个人。 对，如果你要坐硬卧的话，就是四个人一个包厢。 硬卧啊？ 对， 不是软卧吗？ 就是硬卧软卧，其实它那好，那你就稍微便宜一点， 你就做四个人一个包厢，对吧？如果你说我就私密一点，而且想舒服一点，那你就高级包厢两个。稍微简陋一点，但是舒服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最后是四个人一间，还是两个套间？ 我高级包厢吧。 哎呀，你看见了吗？我为什么要追问这个问题？很关。 是从1959年6月4号正式开通，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六十年了。 哦，所以你是出发的时候拍的图片， 多来劲啊！拿着护照从北京站出发， 是不是很帅气？哎，我想知道第一观察护照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门口啊，你坐火车。买的国际列车那沓车票，就可以进站了。 哦，刚才说的是途经几个地方，刚才有一张图片是吴勇同学提供的，北京到乌兰巴托，然后去莫斯科，这整个。这个旁边站了武警， 对，这个站是必须要说的，因为从北京出发，他要走封沙线，然后走关的这种手续， 要签证是吧？ 对，你本身要带着签证去嘛，就是你， 我想知道要蒙古国的签证吗？ 要蒙古国的过境签证，就是 transit 那种。 哦， 更独特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是要换车轮的。 哦，就轨道不同。 对，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标准轨距，在蒙古像千斤顶一样那种机器会把你这个车厢抬升起来，知道吗？然后你轱辘是底下的，轱辘是没有变的， 是卡上的是吧？ 对，把的这个轮子推走，知道吗？推走完了之后再把宽轨的轮子推进来，然后再用这种升降机把你的车厢给架在，再回到二连的这站台上。它专门也有这种宽轨的这个轨道，这个时候在站台底下等候那些客人就可以上火车。这个时候就要由蒙古的机车牵着我们的车厢出中国国门进蒙古国。 哦，所以是相当于同一列火车放在不同轨道上。 是我们那个两位好朋友就是在那个车厢上，我们还打招呼呢。 哎呦， 好玩。非常亮点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在看，不仅是中国人，很多那种从欧美坐着火车来中国感受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这些火车旅行的这些玩家。 确实是一抹亮点，这是所有坐着火车到四处旅行当中很难见到的， 特别不一般的这种体验。 那个时候是有空调的吗？屋里？ 那 是， 然后我们刚才继续看啊，就是刚才没看完的，比如这张图片，这个是这个火车行进过程当中拍的哈。 对，行进的这是已经说餐车上发的是盒饭吧，但如果你乘坐国际列车的话，是免费给你提供的， 是含在票里的是吗？ 对，你上车会有一顿免费的。啊，虽然说你吃不饱，你可以再跟他们要，反正就是那种盒饭，我觉得吃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吃的是鸡肉丸子， 挺有意思。 对，餐券，哎，你就可以拿着就行了。 嗯、 然后等你到了二零浩特，我们中国的餐车就要离开你了，因为中国的餐车食物是。也一样。 嗯。 中国餐车就和你拜拜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挂上蒙古餐车了。 哦，就换节列车上去是吧？ 对，就是我们这国际列车继续往前走。车应该是在国内由中国运行的最长的这个路线了。那么你想在这个二零浩特卧铺车就会有蒙古的旅客来上车。 这个我理解，如果翻译成航班的话、 嗯、 这两节列车是共享航班代码的是不是？ 对，没错。但是你要花钱的 哦、嗯，所以相当于就包含这个餐食只到中国境内， 是特别有意思。当时进入到这个蒙古国的时候，开始吃早饭呀？ 不，含税是不知道。 你从北京飞了莫斯科多少钱啊？ 要3000块钱左右吧。 对，3000块钱左右，从北京坐的莫斯科需要6000。对，而且看的风景多呀， 对吧？ 嗯， 而且那个我想车速也不会特别快，中速吧应该是。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坐高铁， 嗯， 但是这个车呢，这样的话每个国家的这种要求也不太一样，其实做起事情来有时候会很复杂，明白吗？你一厢情愿，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很值得体验一次的。 对， 嗯， 我觉得速度至少也能达到了 K 多少多少 啊，是 K 三次， 是 K 快车。 哦、 对， 我刚才分析是 T 还是夕阳吗？ 对，夕阳西下， 哇，真的 毫无遮挡， 真的很美。 嗯， 那这个是清晨吗？这个是日出吗？ 啊，这是日落，还是 这个也是日落？ 对，都是在日落。 哇，你说这戈壁沙滩上虽然一望无际的空旷， 嗯， 但是呢，和这个日落的晚霞形成 换了这个蒸汽机车，开始进行这个我们一天的这个旅程。 嗯，很漂亮的。 对，四六江卡车站是在贝加尔湖的湖水那样蓝。 再对比一下刚才那个蒙古的餐车是这样，

就是给大家想留个好印象，但是好像挺难的，因为你就都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 你知道我们的机位多， 是 全方位无死角， 对， 所以你知道吗？当你这个正脸摆出个这个姿势，立刻我们切到另一个侧面的镜头就可以暴露了。 所以下次来的时候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刚才上个时段我们分享了这个吴勇一路上坐着火车感受，就是从北京出发，途经乌兰巴托，最后到了莫斯科，是吧？ 没有，伊尔库茨克下车。 你知道伊尔库茨克下车了。 对对对， 当然这趟火车如果您坐的终点是莫斯科， 对 吧？对。如果坐到莫斯科是六千多块钱 、如果坐高级包厢的话 如果高级包厢， 嗯， 普通的呢3000多，减半 差不多吧，因为我没看那个就是那个报价，反正到伊尔库茨克是1000多块钱。 伊尔库茨克，因为这一次你主要的行程想去贝加尔湖， 对，我就没想去莫斯科，又没有球票，去干嘛呀？ 说的这么惨，那你在这个期间起哄，真是 好多人认为我去看球了。 是啊， 对啊，所以我还得办签证，要有球票的话都不用办签证。 对，这一次翻 ID 是可以， 是， 而且这次的政策特别好啊，就你有球票的话，开赛和闭赛的前10天后10天。签证有效期就是前后加10天，方便你看完比赛再有10天时间。 早知道买张球票呢， 对吧？ 对啊， 但是也不比签证便宜。好，我们看看就是你在火车的最后一张图片啊，我觉得也可以正式进入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了。这张图片是在蒙古还是俄罗斯？应该 是在蒙古 啊， 这是在蒙古。 这是哪个火车站？ 这应该是叫做乔伊尔车站。 乔伊尔。 我当时为什么就在这儿拍了一张照片呢？因为，从二连就是换完了车轮，然后进入到蒙古国境内。它已经是深夜了，那个时候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这是等到早晨起来吃完早餐停下来的第一站，但也就是说我更多的能具体感受在蒙古大戈壁上那种车站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在这儿拍张照片。而且我觉得呢，进入到蒙古吧，你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大家很久之前可能有一个广告给大家印象很深刻，就是那立邦漆，就一家的给那个房子刷漆，各种各样颜色的。你到了蒙古国境内，你就觉得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它不论什么小破房子，给你刷的这个颜色都五颜六色的，特别可爱。 特别， 而且你看它这个车站已经很带有蒙古特色的了， 就是那个边儿，是吧？你看建筑那个边儿， 没错。 其实我觉得特别像，说实话，新疆也有点像风格。有点像阿凡提那个动画片里的。 反正这是在戈壁上的一个大战了， 对，戈壁吗？ 其实 阿凡提也在戈壁嘛， 在沙漠周边哈。然后您看，就是每次我们去欧洲旅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出了这个中国境内之后，也会看到茫茫的这种戈壁，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这斯克那什么韩这样的一种地名。我就跟您说吧，就是你从北京坐火车进入到蒙古然后再进入俄罗斯，就是你在这个飞行地图上看到的行经的那些地方你全都能够经历过。 哇，那 特有意思，这斯克那斯克的，你坐这个就全都能够 这斯坦也经过吗？ 那不经过， 只经过纳斯克，这斯克 就是他经过蒙古和俄罗斯，就这两个国家。 非常棒。好，那这张照片作为火车的终结点，我们正式踏上俄罗斯的境内了。 可以， 然后咱们是看图写话吧。 行， 咱们你觉得从贝加尔湖开始说还是 从 城市？ 随你。 因为我本以为 就是你的这一趟行程大部分都是自然风光，但是我看图片里有很多这个城市的一角。 是因为贝加尔湖呢，它旁边会有一些小村镇啊是什么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最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周转地就是在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 对，伊尔库茨克呢又是在这个东西伯利亚地区相对于人口比较集中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地区和城市。所以呢比如说你在住个酒店啊，做一些什么样的周转啊，伊尔库茨克是很方便的。所以呢我们就一般是先在那儿下车，先在那儿下车之后，这个城市应该说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看起来这个城市并不是很大，旧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它旧吧，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它很乏味，它的这个建筑啊，都是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样式， 但是 有点像小巴黎的那种感觉，只不过它的那、 哦巴黎啊、 对，有点它的建筑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就是有点旧，而且呢，有的地方就是用那种，因为在这个西伯利亚嘛，这种森林资源比较的这种丰富，所以他们用这种木材搭的这种小屋子，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那种窗户，特别的漂亮，涂成各种各样颜色的，所以我当时还拍了一组这个窗户的一些照片。 窗户啊， 对， 我看到有一张图片，这个是彩色玻璃，通过这个外面的阳光到。 倒映进来的，能 这个是喀山大教堂， 喀山大教堂， 对对对， 俄罗斯怎么到处 都有喀山大教堂？ 我刚要说，哎，我不是在圣彼得堡见过的吗？ 对，这到处都有。 哦，我其实看到了很多这个建筑都是教堂的啊，应该都是像俄罗斯是以东正教为主。 对，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教堂并不是很旧，但是就看着吧，就让你看得很喜欢、很可爱的样子。 这个是哪里？这个是伊尔库斯特吗？ 伊尔库斯克。 哦，伊尔库斯克，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东正教。 说到这儿，要给大家插点别的花絮 啊。行。 在伊尔库斯克，虽然城市并不是很大，但你去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对于我来讲，我每次出门我多少吧有点顾虑。为什么？ 什么顾虑？ 打车。 哦， 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呢并不是那么发达。 咱不能走吗？如果城市不大， 那有的有远呢，比如走个几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几公里计吗？ 又不是我自己吗？ 哦， 所以呢就是说打车，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在莫斯科或者是什么地方打车。 打不起。 一他有他的正规的出租车，对吧？ 我就把话题终结。 有正规的出租车，但是呢他们现在也用那个打车软件，但是我又不会俄语，对吧？所以我只能够抛弃这种方式去打车。本来他的出租车就不多，那用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招手，就招手，谁愿意给你停他就给你停，然后你跟他说我去哪儿去哪儿。去这喀山大教堂也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是私家车是吗？ 就全都是私家车。然后他问你去哪儿，我说我想去这个喀山大教堂，然后你跟他说，你说多少钱，他有时候100卢布，有时候200卢布，或者反正你觉得 OK 你就上车， 感觉是顺风车。 哎，就这样的。 这个就是黑车是吧？ 等回来之后我们再拦车，我们另外一个小女生拦了一个中国人开的车，然后中国人看到我们刚刚很欣喜，然后也没要我们钱。 哦，他乡遇故知。 但是我们也打过黑车呀。 黑车 到了伊尔库茨克火车站出门，因为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住那个酒店那个位置哈，因为你还提着箱子嘛，我们一般是说大家一起走，把箱子放到酒店打个车，剩下的我们可以更多的徒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又没打车软件，然后就是不是好多就是说你去哪儿去哪儿吗，然后就上了他的车。 你就是印象里就是这样啊，相对好一点儿，比如说本着只是帮忙的这种司机，咱们叫顺风车司机。 好， 如果本着这个讹钱的就是黑车司机了，是不是？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陌生的游客来讲，很大的程度在火车上可能都会被讹一笔。 一定啊，这黑车才会在那趴活。 对啊，你比如说吧，从这儿到我那酒店要按着正常，我估计他就收100卢布。结果呢，我们那个小孩曾经来过这儿，说我打过这个车，说收了我1000卢布。好在1000卢布呢相当于人民币 100块钱、 还能承受吧。 现在就 一比十左右， 现在都已经1:10了。 对，然后他觉得还能承受吧。 我去的时候还是1:5呢。 后来你猜怎么着，我们打那个黑车，他们一个人收了我们1000多卢布。 你们就给啊？ 那我们也不能不给啊，我们也不认，我们也怎么说呀，因为你跟他语言无法沟通。 那你就说我不上，再等下一辆车不行吗？ 到了地儿他跟我们要这个钱，他是按人头收钱，明白了吗？ 那你就说 no。 所以我们还是初来乍到的，还是就嗨，就赶紧把这问题解决了。 你们之前上车之前没有把钱商量？ 他说的是按秒，就是按这个什么走这个咪表，打表给你钱，就是打表收钱。 那下车如果不给能有什么？ 他就反悔了。 他不吼你，之后他会扣你们箱子或怎么样吗？ 我没跟他较劲，所以赶紧就是让他赶紧走吧，说咱们赶紧就，所以就这样了。因为你到那个地方你又跟他语言不通，旁边又没什么人，你说，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 我从来都不，我一定说 no 的那种。我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我有一次自己去越南柬埔寨旅游的时候，然后呢先去的越南，然后从西贡，也就是后来的胡志明这个城市，后来我坐了有一个夜巴士，也在路边买的票，然后呢当然其实被人坑了。那个车呢说是直达，但是其实他们就并到交通线里了，最后后半段就来了好多什么提机提压什么的那些当地人，然后我们还转了两次车，但无论怎么样吧，最后还是给我们送到柬埔寨的过境的地方。 是， 结果那个车在过境的地方说你们所有人要下车，因为这已经是到了边境线了，我们要进到另一个国家要安检。我说那可以理解，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是自己下来还是怎么样，他说你自己就可以，需要你自己走过那个门。我想那好，我就下来了。结果我走过那个门的时候，这个车上除了我是外国人，其他全部都是越南或柬埔寨人了。我过了门之后，有一个警察就拎着我的箱子从车上拿下来了，然后就说这是你的行李吗？我说对。他说请你给我15美元。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要拎着你的行李过境，因为你是不能自己过去的，你怎么证明这行李是谁，万一里边查出来有问题。你当时没拿，所以我帮你拿了，所以你要给我15块钱的帮你拿行李的钱。我说那 no。 然后他当时就说，那如果你不给我这个钱，你是不能过境的，而且他是穿着警服，他是警察、嗯、然后我就怕他扣我的箱子，你知道吗、嗯、我就装，我说我不会说英语I cannot speak English， 我还说的英语啊，我说我不会说英语 你说不会说英语， 然后呢我就说你看那边，他一回头我就把我的行李，因为我还好就一件行李、嗯、我就抢过来直接我就坐在行李上、嗯、这样你就不会当着大白天，难道你要抢我的行李吗？然后我说我就是不给，因为我没有钱。 嗯， 然后他跟我僵持了大概有十分钟。 嗯， 这个车上有两个华侨，是老人、嗯、会说中文，就跟我说他呢要管你要一点钱，不然我们整个车都不能走。 嗯， 我说那我绝对不会给他的、 嗯、 我说没听说，我说我有签证，我有正常的手续，我说我不能给他这个钱，另外我说我身上没有带钱。后来呢又僵持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大巴车司机过来给了他当地的柬埔寨币、 嗯、 大概合人民币也就几块钱， 嗯， 然后那个人就算了。 反正总之我就提醒大家，在火车站是能够遇到黑车的，而且很多初来乍到的人往往就会受到相应的这种损害，但没办法。 可是我刚才说、嗯、怎么是没办法，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经验你不打算借鉴一下？ 嗯、 你这有生命危险是吧？ 因为就毕竟你做的是就是他还运营的这种公共汽车，这全是个人行为，没有人去管你的。 那我就说 no， 你想象那么简单，所以到那儿呢就是说如果你还能承受的话呢就吃一堑长一智嘛，下次咱就不打不就完了吗？而且把这经验咱们跟大家讲，以后在伊尔库茨克就一定先讲好价钱再上车。他开始跟我们说的是打表给钱。 哦，你可是你刚才对也说了呀，他也是反悔、 啊、 那如果人家之前说了我们说好一个价到那也反悔了怎么办？ 咱不要为这事情矫情了，都矫情快十分钟了 反正我是觉得吧，嗯，只要我们人多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件事情影响整个行程？因为刚刚开始嘛，就是赶紧赶紧走吧，就这样吧。 我乐趣在此，你知道吗？ 好吧， 好吧，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境内呢、伊尔库斯克是吧、 啊、 这个小镇我刚才分享了一 个，这不是小镇，这是一个城市 哦，一个城市、 啊、 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你看这张图片应该是也城市的一角， 这是他们的一个艺术学院 哦， 嗯， 哎，其实它这个建筑风格就真的有点像西欧了， 就很多这样的这种建筑，只不过看着有点旧、 嗯、 但如果完全的给修饰一新的话，这个城市会很漂亮的。 西欧不旧吗？ 但是它更旧显得是就是有点这种 颜色暗， 长时间没有人打理这种感觉， 哦，就有点破败感、嗯、是吧？ 对。 然后那个外砖也没有修葺什么的、嗯、啊，这个是一个军人的一个雕塑，这是个 就是他们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些艺术区 哦、 嗯、我觉得很有当时苏联的特色， 这也算是一个艺术作品哈。 对对对， 啊，这是他们的大，哎，这个是无轨电车吗？ 对不起，这是斯柳江卡车站，就是还是在又回到铁路上了，斯柳江卡车站。 哦，这也是火车。哦， 它这个石头完全是来自于贝加尔湖周边的这个石头做的。 哦， 嗯，非常漂亮的一座车站。 这个熊熊呢？ 这是刚刚进入到，这是乌兰乌德站，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这个它的一个标志。这个熊 哦， 嗯，因为这乌兰乌德也应该值得一说。当我们的车停在乌兰巴托停在乌兰乌德的时候，证明我们现在西伯利亚的支线铁路并入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正线。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1904年那个时候开始建造，建造了13年，从莫斯科出发一直到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9300多公里，这是跨越8个时区哦！ 你能把这些国名这么顺畅的念出来， 就是这是一这条铁路是一个就是很壮观的一条铁路。那么就是我们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过满洲里，进入到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条线， 嗯、 就 K19现在出发的这条线路， 嗯、 包括我们 K34这条线路，都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 哦、 包括那个环湖小铁路也是这样的。 哦，真棒。 所以它是个节点，非常重要 的 节点。 所以你主要说的是我们的主线是一个主干线，然后旁边那些小的线路是 支 线。 嗯、 哦，然后呢这个城市里的风光还有包括这个是什么？ 哪个？ 这是一家的窗户吗？ 对，就是这种全是木质的，全是木雕出来的窗户、 哎、 这个颜色就有点很暗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好看的颜色， 就是下雨就是雨水浸的。 对对对对， 哇，这 而且他们特别会搭你知道吗？比如说什么蓝的和白的，咖色的，绿色的，反正就是特别漂亮的那些窗户。 这个是木质的是吧？ 全都是木头的。 哎，你觉不觉得就是外国人啊，他们那个还比较古朴的，喜欢拉一个半个帘儿， 都有，而且是勾的那种。 对， 这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勾过那东西。 对对 对, 对、 啊、 手工活嘛、 啊、对 对 对。 哎，其实东欧的这个手工制品是很出名的， 非常出名的，嗯， 蕾丝啊， 是， 这个是城市中心广场吗？ 这是列宁大街， 列宁大，这是， 就是伊尔库斯克的一些主干道之一了。 这个算广场的部分吗？ 这是小广场， 对吧？中心的， 对对对。 哦，列宁大街， 对，是不是很有时代感？ 对，非常有时代感，这应该是苏联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哎呦，这个城市的风光是不是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漂亮的安加拉河什么的，但是我给你的好像就这些吧。 对，这一些部分、 啊、 然后咱们就开始进入美景了啊。 嗯， 您看看这个大水面 漂亮吧， 它漂亮应该这么说，漂亮， 真的好漂亮。就是当时我们从那个，刚才你不是看一个小火车站叫斯柳江卡吗？ 对， 换成了那个蒸汽机车。 对， 然后蒸汽机车呢，你就会闻到很久远的一种煤烟味儿。 嗯， 然后车呢，哐当哐当哐当，这种响声。 那里面还是烧煤的？ 烧煤，当然蒸汽机车烧煤啊。 哇，那这个列车员 然后我们这个司机司炉烧煤，跟列车员没关系。 哦， 然后人家挂两节车厢，然后。就沿着这条铁路单线铁路走，应该这一天下来停七个车站。它是从斯柳江卡车站出发，停贝一直终点站是叫贝加尔港。 嗯， 然后中间会停七个车站，这每七个车站都会停至少40分钟。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一天 环湖铁路 要开一天的这个火车。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到它附近的农村，然后到湖边，然后你吃啊喝呀、啊，反正就自己也可以带着这些吃喝啊。 这个环湖铁路沿线相当于是一个贝加尔湖一日游，对吧？ 对，这是一个他们那儿主推的一个旅游项目，但是 这个票价是就是你单买的对吧？ 对，这是单买的。 这个多少钱？ 它呢是。从伊尔库茨克站出发，然后到拉你到斯柳江卡，然后换成这个车到贝加尔港。到贝加尔港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小轮渡拉到你到利斯特维扬卡。 哇，好棒！ 那个小站就是那个小镇，然后它再用大巴给你拉回到伊尔库茨克，这全天下来是700多块钱。人民币。 哇，但其实很好。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路上也有女生啊，她觉得好枯燥啊，停七站大概景色都这样，所以我觉得没办法，就是 每个人品味不一样。 对，因为每个站的感觉都不一样。 当然了， 或者你的这种跟自然接触，而且贝加尔湖，你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当然也有人说是北美的那个苏必利尔湖。 嗯， 如果你从面积上来看，可能苏必利尔湖会很大，但是你要从储水量上角度来讲，那一定是贝加尔湖。 嗯， 是相当于北美五大湖的总和。 嗯， 而且呢，你想，就是一般的这种 K3 次列车， 嗯， 它要行经这个，它要走一段这个贝加尔湖湖边，都要走4个小时。 嗯， 它直径是630多公里，这么一个湖，然后宽是60多公里，你想这湖得多大？然后当你在这湖边的时候，你会感觉让你立刻就安静下来，因为湖面特别的平静。 我们其实刚才看这帮图片就能感受得到，湖面特别的平静， 特别平静， 感觉和远山都连接在一起， 特别平静。而且我没想到这贝加尔湖的湖水会如此的清静啊！真的， 为什么没有想到？ 因为它这个水是能够直接饮用的。 嗯。 因为我觉得湖水嘛，多少你看周边或者怎么样的哈，你到深处可能你会看得更清澈。它从那个就是说给你接触最近的这个湖的这个，就直接能看到底，然后一直到都是那样子的，特别清，特别清澈。 湖边有没有住着居民呢？ 有住着居民， 他们会随意的往这里面倒。 我没有，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个贝加尔湖都是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在爱护它。 对，我是觉得在当地人心里这一定是母亲湖。 对，特别的干净，让我没有想到它如此的纯净。 这要是我们国内就很难达到这个清澈程度啊。 对，因为毕竟可能它也是它人少， 嗯， 对吧？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嗯，所以它比较这种简单的这种生活方式。你看，四处都是野花，四处都是野花。 路边的野花，呵呵，这得改成 看看， 这得改成湖边的野花。 真是审美不一样，这感觉唱的歌都不太一样。 哎呀，飞呀飞呀， 真的是， 啊，吹呀吹呀， 全是这种小，全是这种野花，然后还有这种小木质的教堂，还有这种小村子，村子里边有一些孩子啊，家里人就是都是这种很简单的这种生活， 但四处都透着安静。 对。 你看这个， 哎， 这个吴勇同学从这个蒲公英的旁边拍的这个远远的小教堂，是不是 啊？对对对， 带尖顶的 是吧？ 哎呀，很 蒲公英在那儿都不算什么了， 很有 一片一片的这种蒲，是吧？ 很有， 特别喜欢。嗯， 就是确实这种地方让你看上去就是一它也有历史感， 嗯， 对吧，你要说它人文的地方确实没有，它有历史的尘埃的那一面，嗯，然后呢哪怕是破旧的窗台， 嗯， 或者是被这个太阳晒褪色的窗帘， 它能让你感觉到一种生活的气息，或者是曾经时光在这里驻足过， 对，曾经辉煌的年代。 没错没错，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发给你的是两个人远处两个人牵着手在这个铁路线上走，那是当时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我拍的， 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 铁道旁边都是野花， 对，而且我坐在这个铁道边上，我彻底的把从头到尾的把那个李健的那首歌听了几遍， 哇， 特别带感觉， 姑娘腿要是细点就更好了，哎， 这是那这是那你问问旁边那个男生他的这是审美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在拍， 这画面真的很美， 嗯， 就是顺着铁道在走， 对，一共有七站嘛，所以就是每一站它有的时候会让你沿着铁路走，或者穿行一下隧道，有的时候会让你去村子里怎么样的，反正我呢就愿意在湖边看待着，就愿意刚才你不是看了那个火车和这野花拍在一起，然后看看这种在国内已经很少见到的蒸汽机车，包括那些司机就对这个蒸汽机车就像对待自己的老伙伴老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一干就一辈子， 是是是，嗯， 哎呀，这张图片是在哪里？ 这张吗？也是在其中的一站。 哎，真的，它每一段景色真的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 哦，有的旁边是一些小野花在湖边，有的地方就是像这样，这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简易的小码头吧？ 对，这种简易的小码头，而且我觉得要姑娘们穿上一件白色的长裙，或者是一件红色的长裙，那感觉。 什么颜色都好， 美极了， 什么颜色都好， 但你要穿绿裙的话就是因为夏天嘛，就有点靠那颜色，我觉得白的和红的特别好看， 紫的， 紫的 光好水清是不是， 是，反正总之那是一个拍片儿特别好的地方，嗯， 然后这张哇，这好有意境，它是一个栈桥，对不对？像是一个小栈桥。 是，这已经到了利斯特维扬卡了。 哦， 嗯， 这个是 你看，这就边上，你看那个水多清。 对，能看到，就是下面是沙石，对吧？ 就是这种沙滩。 湖底。 对对对。 哇，这么清楚。 特别清。 这个大概深度有多少啊？ 这是湖边，是在湖边，慢慢走进去。 就是最边上看到石头底的这一部分，应该也有个十厘米左右，对吧？ 有吧？ 有。 对对对，非常清。而且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好。 哇，真是清澈见底，然后小栈桥， 对， 然后两个人手拉着手顺着栈桥。 还有一张我给你发了吧，是一个小朋友在栈桥上。 这个小朋友在照相还是在干什么？ 对对对对，在玩。你看这个，从这个水看那石头看得很清楚吧？ 对，很清楚， 特别好。 哇。那到这种景色下面就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它会让你立刻沉静下来，尤其是在大都市待了很久的一个人，就是像给你重新洗涤了一样，这种感觉。 这个地方我带个瑜伽垫往湖边一坐， 可以啊， 冥想 没问题，可以啊。而且你看，这是因为在这个小镇边上了嘛，人活动的会比较多，因为它也有游船什么之类的， 嗯， 就刚才我们在其他那些车站，就刚才你比如说你看的那个两个人牵手在湖边散步的那种感觉的地方，嗯，那个因为在贝加尔湖你能够看到世界上唯一的淡水海豹， 嗯，淡水海豹， 对， 身量多大？ 我真不知道，但是呢他是能够看出他探出头来往这边游，当时我们在这车站那个列车员因为他们也要下车， 嗯， 就是看这个，一是不要让这个乘客走太远，然后招呼大家上车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指，哎，你看那个海豹，就是有三四个，他抬起头来，嗯，游过来，然后又沉底就走，他不会离你太近，但是能看出来， 哇， 海豹，淡水海豹啊， 哇，真是有意思， 是不是？ 对，听上去，哎呀，真是简直，我还特别喜欢这张图片，你这怎么拍出来的？这个虚化， 这虚化就这虚化吧，这是在境内，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就是。如果你坐，就是这个一定要到你的这个车的列尾，就是这个火车最后一节， 嗯， 它会有窗户看到，就是那看到外边的景色，这个时候你是看到这个你的这个景物向你离你渐行渐远那种感觉， 嗯嗯， 这时候你拍照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哇， 这是在戈壁，但这是在境内，这是在中国境内。 哇， 拍的啊， 嗯，你说去什么一号公路啊？ 是啊， 是不是， 啊，中国的大好河山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品味呢， 啊，慢慢品味，而且方式不同，同样的目的地，你看这次我们就是坐列车去， 是 不一样的风格。 有些人认为啊，你要坐55小时从北京一直到伊尔库茨克，但是我觉得一它很刺激，因为它会把不同的这种景色会呈现给你，不同的这种地域，不同的这种人情，这种感觉，包括 到乌兰巴托，那小车站小的，我估计北京火车站是它的好几十倍。但是你可以在它周边去转一转呀，吃一吃乌兰巴托的冰棍儿啊，或者什么的。 好吃吗？好吃吗？ 还行，还可以。 应该我觉得奶油味儿应该很 重。而且特别逗，在乌兰巴托是可以花人民币的，我没换那个图格里克。然后他说人民币是可以的。 物价怎么样？还可以。 1:300吧，反正是他，我也不会算，反正我说你自己算吧，还可以。 我是觉得那儿的奶制品应该很纯很纯。 对啊，刚才你怎么不问说那个在蒙古餐车吃什么呀？到了蒙古， 我问了， 蒙古餐车上就开始有就开始有铁板的羊肉和牛肉了。 哦、是吗？这么横？ 对。 我你正好最后这时段，咱们说说这个蒙古餐车的餐食。下半时段咱再说景儿。 行，就是到了蒙古餐车就一定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你55个小时你光吃餐车，我觉得肯定是对你胃是一个折磨。 对。 但是你光吃泡面也不成啊。嗯。但是我觉得在什么地方就要吃当地的特色。它这些牛羊肉的感觉应该更纯正一些。这个时候你看他们的牛排或者他们的那个铁板，当然你不能说跟餐厅里比，但是至少你能感受那点那样的一些风味吧。 食材好，你知道吗？ 对啊。 毕竟是就地取材。 是，所以我是必须要到蒙古就要吃这个铁板的羊肉和牛肉。到了这个进入到贝加尔湖边，我就要吃那儿出的白鲑鱼做的那个三明治。 哇，你这一趟真是没让自己的胃受苦。 没有，嗯。然后到伊尔库斯克，你知道吗？到伊尔库斯克我特别爱逛超市。那除了就是说，还有时间吗？ 行，还有20秒，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吧。收音机前的各位， 我给大家讲在伊尔库斯克超市的发现。 好的，咱们一上来先说这伊尔库斯特超市的发现。这里是潮流蒙古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好，一会儿见。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进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又到饭点了，我们这个互相伤害的话题又要来了， 继续伤害。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贝加尔湖畔的情歌。唱情歌的人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吴勇，再次欢迎。 大家好，我是吴勇。 你看 你的偶像包袱啊。成全你好不好？ 就一说名儿就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吴勇。我想包袱 啊，对，所有想看到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都可以，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了。同时欢迎您在微博以及一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现场。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我们送小龙虾的最后一天了，别忘了积极和我们互动，在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订阅号里面留言，甚至在一直播什么的都可以，您只要在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进行当中积极的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抽取的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好，说说吃哈，正好说了吃，咱就接着说吧。 没问题。 就刚才咱们说那个蒙古国的时候 啊，对， 蒙古，你这怎么精神头是比说景色的时候要好？ 是啊， 途经蒙古国的时候换了餐车， 哎， 对吧？ 对， 到了俄罗斯境内换俄罗斯餐车， 没错。 咱们先说说蒙古国餐车，中国那段咱就不说了， 免费的。 免费咱们就能猜到啊，咱是蒙古国，对，蒙古国的餐车都是付费的哈，但是价格应该也可以接受吧。 他们有的觉得是挺贵的，但是我是这么理解，不论是怎么样，你不能够说拿线下这样的一些餐厅的价格跟在这个火车上相比， 人家要配送的， 没错，而且在茫茫戈壁上这一大天又得坐又得折腾的，挺麻烦的呢， 都得背到车上给你坐。 是因为这个车吧，说实话不像咱们现在这么先进，它这个车上呢是要烧煤的， 嗯，烧煤， 所以说他给你烤的这个肉或者是他给你做的这个煎的这个牛排是要，就是咱们，就是我先说点咱们的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些车厢呢，因为它这个热水或者怎么样的，它除了有空调就是用这个电之外，它还要用一些煤，所以呢像这个餐车呢它是用木柴，就他们会背好多木柴放在那个餐车上， 嗯嗯， 然后去烤这个羊肉啊牛肉什么这些肉什么的，吃起来那能不香吗？ 真正的炭烤，对吧？ 没错，所以就说贵也吃，其实能多少钱，俩人100多块钱。 哦，其实真的可以， 对， 毕竟这个荒凉的戈壁滩上您还能吃到烤肉。 但是我就说到这儿再给你加个小插曲，那你说我们的列车员，好，6天6夜吃餐车得多少钱呀，对不对？所以人家呢也会体谅自己，因为他们不是有那小煤炉吗， 嗯， 就是不是得烧煤吗， 嗯， 他有些那个就因为有这个烧热水啊或者怎么着，他们都是自己带一些食材辅料带上车，人家都自己做饭吃， 今天熬个粥啊，明天拌个菜， 没错，他们还做麻辣，就是麻辣香锅呢，这车厢里全是那味儿。后来我找那列车员，你要跟他好点，就是套不得关系，你跟他一起吃也是可以的。你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我猜你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挺有意思？你一般的这种火车旅行哪有这种感觉，你还跟列车员一起吃饭。 你放心，就别人没有这个口才，你有， 是吧？ 对， 后来我就问问他，我说你真不容易啊，同情的这种角度，确实人家很不容易， 确实很辛苦， 6天6夜的怎么吃啊，是不是吃也吃烦了，这种 吃。而且你别忘了，你是坐六天六夜过去，他可能还得再坐他下一趟车，还得回来， 对呀， 啊， 所以他一出去就是半个月。 哦，真是不容易。 所以他们要在路上得自己调剂一下，自己做一些饭吃。 嗯 嗯。 所以刚才就是说的那个烤肉，继续说， 啊，对，烤肉，对，他们是 就是这个餐车出现的啊， 没错，就是铁板的，也有烤的牛排什么之类的， 牛柳、羊排 啊，对，有。 哇，这都是横菜，说 实话，都是横菜啊！ 你说俩人100多，在北京这个馆子里，你要点铁板牛柳和葱爆羊肉什么的， 嗯， 加一起可能也得这个价儿。 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大，但是还行吧。就是你感受一下，我觉得到什么地方都要去感受，对不对？ 但是你能吃出来食材是新鲜的哈？ 啊，是。 肉是不一样吗？ 嗯，反正我吃还行吧。 做法是咱们那种酱爆吗？ 哎，没咱丰富，就烤嘛，他们就是烤， 哦， 煎 一煎，就是炭烤， 对对对对对， 还食材好， 那 都是本 木柴白拿上去了，还得用了。 好，那咱说说俄罗斯那段的，好吃。 俄罗斯这段， 他这段的餐车啊，我找一找，就是长 蓝不拉几的那个， 长这样， 我看啊， 长这样， 对对对对， 就酱。 首先你也喝过红菜汤吧？ 对，红菜汤， 红菜汤还可以。然后因为在这儿呢，我就是经过了一个早晨，然后到了第二天就是那个到下午就可以就要下车了， 哦， 所以就吃个早餐，但我觉得那个鲑鱼的三明治还是挺好吃的。 是你给我这个图片吗？ 对， 我这个挺棒的， 对，很新鲜啊， 哇，他们能做生的，就说明这个肉质非常新鲜。 对啊，对啊，他们每站会有补给的。 鲑鱼是这个流域， 是在贝加尔湖，贝加尔湖也有很多鱼哦，但最有名的 是鲑鱼， 叫贝加尔湖白鲑鱼。 他们这个鲑鱼在当地有很多民歌，也是唱鲑鱼的，对不对？ 这你都知道啊？ 当然，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主持人。 然后他们有的是这样生的吃，也有的是熏着吃，熏做成熏鱼。然后我觉得俄罗斯特别会把各种肉食做成罐头。 对， 你在那个超市里琳琅满目那种各种各样的罐头你可以选。 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过去的10年20年之前啊，在这个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时期，有的时候能够保存这些肉质也是很挑战的。 没错、啊、 所以呢他们会习惯把这个新鲜的肉或鱼用腌制的办法存到罐头里然后在比如冬天的时候食材不太丰富的时候拿出来，就跟咱北京人冬储大白菜差不多。 没错，要说到这儿那必须得说说这个伊尔库斯克里我最留恋的鱼子酱。 哦，听说了，这个价格实在是令人扎舌， 左舌。 哦， 那个这个鱼子酱，其实你到这儿吧，就是你看它有很多的鱼，那一定会有很好的鱼子酱。其实我去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个时候人家就是推荐我们可以带一些鱼子酱。 他们东就是俄罗斯人很喜欢吃鱼子酱， 对，可以带回来给亲戚朋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进超市，其实我到一个地方啊，陌生的地方，甭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特别愿意逛超市。我觉得里边能够感受他们的这种生活气息，然后哪些是他们爱吃的，哪些是他们感兴趣的。然后我就看那个用那塑料盒，应该怎么说呢，就像巴西冰激凌那么一个那样的盒子的那么一盒，有红鱼子酱也有黑鱼子酱，当然黑鱼子酱会很好吃， 对， 然后 价格稍微贵一点，会 贵一点点，但差别不是很大， 4块和6块的区别是吗？ 没错。然后呢一看 我跑了活了， 我一看多少钱呀、啊40多卢布，4块多钱嘛，顶5块钱嘛，那么一盒，然后就买了2盒，然后放在切片面包上吃。 咸不咸？ 不咸，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是冰箱里的是吧？ 就是它在 冷藏期间，因为它新鲜的， 它不是冻的，就是 冷藏， 对对对对，是很新鲜的呀。 哇， 好吃吧？ 好吃。 然后呢到了贝加尔湖， 你买了黑色的还是红色的还是都买了？ 我尝了一下黑色和红色的，当然红色也不错，但是相比黑色那我更爱吃的是黑色。后来我就 黑色更香， 我就不买那红色，只买黑色，价钱差不多又不贵，对不对？ 你听着，黑的和红的的差别是6块和4块的区别，或者是5块和7块的区别。 对，但是它有铁盒里边的，那也有贵的啊，不是说人家那儿那个什么的、 当然 也有贵的，但是没必要啊。 对， 这个已经很好了。 因为你这种过路的人，您就买一次吃的量，对不对？ 对啊， 咱也没冰箱，随身也没带着。 是，所以我就每次都到超市那儿去买点这个，然后喝水要喝贝加尔湖的矿泉水或者他做的一些饮料。 自当地自采水的价格应该会比进口其他地方还会便宜呢。 对对对，喝它，但是具体多少钱我忘了，就没太注意，反正是总是在喝贝加尔湖的水，就一定要喝贝加尔湖水。而且它也有一款饮料，你说俄罗斯不喝的那个什么叫这叫格瓦斯是吗？ 格瓦斯 就是那种东西， 格瓦斯 他们那儿也有一款贝加尔湖的这个汽水，就有点像姜汁可乐，不是什么姜汁可乐，姜汁汽水， 干姜汽水 ，有点像那种感觉。 哎呀，你看，你要说英文才想起来怎么说。 但是就是那个也很好喝，反正总之就一切，我觉得不论到什么样的地方，因为那个今天下午还参加了有一个叫就是请来日本这个酒藏的一些就是他们那些师傅讲他们怎么酿日本清酒，都是讲到一定要用本地的食材做本地有特色的这种食物，因为本地人在做这样的话会对它是有感情的，那一定是会很好喝的。 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就说这种事儿，原汤化原食。 对对对， 是不是一个意思吗？ 那也不见得。 怎么就不见得？ 原汤化原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属性的附加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说它是得是本地生本地长本地食材， 其实类似意思嘛，就是说是什么呢，地道的做法，就是从食材选料开始就要用这个地方。 是， 这就是上次我们其实聊到德国啤酒话题一样，就是很多德国的酿酒师来了中国开了精酿啤酒房， 对， 他会将这个 水 软化到德国水质的要求。 没错， 对，倒不是说质量不好，而是软硬度有区别。 是，然后就 就各种的，还有他们用这个鱼拌的各种沙拉也可以， 因为他们鱼这个资源比较丰富， 对，然后你不各种各样的，你看你喜欢，你喜欢吃或者怎么样的，但也有咸的啊。但是你感觉吧，因为我人也不让你尝，反正你买完之后就喝着啤酒吃这个，就在湖边。 他们通常熏的鱼会加盐，是咸的。 我是在利斯特维扬卡那个小镇上吃过熏鱼， 嗯， 然后还吃过他们烤的那个羊肉串什么的，但是他们好像用的料跟咱不太一样。 他们没孜然，没十三香。 对对，好像有点差，那个感觉就是太原始了那种感觉。 对， 要有点孜然，我觉得会很好。 这调料方面肯定还是咱们国家丰富一些。 是是是是是。 但是就是说，你刚才说在餐厅上吃这个三明治是俄国人比较典型的早餐的一个 特色。对对 对， 是。 而且那个鱼，刚刚看这个图片，再看一遍。 我吃了两个，我觉得特别好吃。 很新鲜。嗯、我看上面有黑橄榄、柠檬片。 对啊，就可以了。 鲑鱼，然后两个大咧巴似的小面包、 哦、 我咽了一下口水。我其实在俄国也有一个吃这个的经验。 嗯， 有一次我在圣彼得堡，我当时住了一个像那个民宿一样的，是有厨房的那种酒店，然后呢也是就是相当于他们家是一个叫什么六居室， 嗯， 他每间屋子都出租，所以大家相当于住在一起一样。然后我当时带着我妈和我小姨，然后我在这个酒店里面遇到了好几个都是俄罗斯人，但是他们来自其他城市，不是圣彼得堡人。然后有一个男孩看到我妈和我小姨每天上超市买一只整鸡，回到电磁炉那儿，我妈还说先给它紧一紧。你知道什么叫中国老太太说要把肉紧一紧，然后它飘出沫，再撇撇沫，再把它汤倒了，再来一遍。你知道那个鸡肉啊，一直就站着那四个火眼、嗯、所有的那些年轻人想过来，比如煮个牛奶啊，或拌个沙拉，一来、嗯、哦，这屋太挤了，不要进来了。我们就霸占那个厨房很久，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来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孩，他进来之后，他就跟我妈说，我只想占用菜板子那一块。我妈说你来，你来。然后呢，他就开始把那盒装里面的鲜的三文鱼和鲑鱼还有两盒拆开、 嗯、 然后自己把面包切成片，然后把那个铺在上面、 嗯、 然后我妈就觉得很新鲜嘛，就看着他说，哎，你这是做什么？但他们俩语言不通啊，我还得帮助他们。他临走的时候他自己拿走了两片，然后给我留了两片，说你尝尝，这是我们俄罗斯人很典型的早餐。 嗯， 然后咱们就很会是吧配合嘛，哇，好好吃啊。那帅哥就觉得，哎呀，你喜欢我们的这个菜真是太高兴了。打那天开始，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俩。 是，而且还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香肠。 对，他们风干的多一些。 对，在俄罗斯，我也 是 买完了，我都是给它切成片，然后夹在面包里，第二天坐欢呼小火车中午饭用。 啊，三明治是吧？ 对对对对对， 够会过的呀。 是，我何止的会过，还很精细呢。我觉得不是说简单加上就 OK。我买了一个就是我不是买沙拉吗？ 嗯， 我买沙拉不是晚上吃、 嗯， 然后再准备一下第二天的那个火车上吃的那饭吗？我跟那姑娘说，我说你多给我一塑料盒，给我一大点的塑料盒。姑娘说行，她说你要分着都要装上你要买的沙拉吗？我说不，就是用一个盒就行，你给我一个新的，我自己要用。然后呢，就把做好的那种三明治什么切好了， 是超市做的那种沙拉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跟她要一次性餐盒放在里头盖好了，第二天搁包里就走了。 哎呦，明天 再搁两罐啤酒， 就说这一顿可以分成劈成两顿吃、 啊、 是吧？自己还带两瓶啤酒， 对， 就每天去超市大采购， 是 准备当天的晚饭，然后再把第二天的早上起来和中午的都备出来。 对，没错， 可以啊， 好玩吧？是不是挺好玩的？逛超市那其乐无穷， 瞧你这个省钱的样儿。 就在超市要吃点贵的。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超市，你们有没有买点麦片什么的？ 那我还真没有，我喝了点牛奶倒是。 俄罗斯的那个燕麦很好。 吃了牛奶，吃了，有小海豹的那个特色的那个冰棍儿，都挺好吃的。 嗯，这是奶油味重， 对 吧？特纯。 嗯嗯、 我妈和我小姨每天在圣彼得堡把超市里的那个麦片卖光，买光。 嗯。 就纯燕麦那种买光，因为它的粒儿比较粗，比较粗糙。 反正总之就是能够吃到当地人他们日常生活的这种感觉，尽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贴近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你这两天听上去吃的还可以啊。 对，我觉得还行啊。 哎，可是我想知道啊，你一共就是路上的时间花了几天到你的那个？ 因为我不可能休太长时间。 对， 我从北京站出发到我到北京一共是五天，我回来是坐飞机回来的。 哦，所以你买的单程火车票。 对，因为回来就我，因为我吧不愿意走回重复路，所以这样的话你从伊尔库茨克坐飞机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就到北京了。 哦，是吗？ 对呀、啊、一千多公里吗？ 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 对呀、啊、 多少钱啊机票？ 嗯， 3000块钱， 八九百块钱人民币。 八九百块钱啊， 著名的西伯利亚航空 S7 航空， 说说那个小机场啊，那个伊尔库茨克的机场特别小，也很小，然后那个候机室不分什么这那哥的，就是说，哎，该到这个航班值机了，你才能进去， 就一登机口， 就一登机口里边都是就是铁椅子啊，就在那，正好那天是俄罗斯和哪个队来着比赛来着，那天 哦是世界杯第一天开赛，是不是？ 不是世界杯第一天，反正是那场俄罗斯人在就特别欢畅的在那儿看，坐那个飞机，坐了一个红眼航班。但是那个虽然说它还是弯沃旗下的航空公司呢，但是它好像有点像廉价航空，比如说你要买宽的座位需要花钱，你带的行李是什么样的行李需要花钱，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哦，寰宇一家。 对，然后呢，我还在它官网上买的椅子，就是买的座位还出现了差错，所以你还得时时得盯着点。 因为它飞机小嘛，是不是小飞机？ 321还可以，空客321，但是就是它的一切这东西吧，反正你就时时要确认一下，因为我对这航空公司很不熟悉。结果我买了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是还有旁边几个人吗？我们订好的那个，就是已经花了钱的那个，就是宽的位置 座位， 换登机卡的时候还出现错误，然后我们那人只能在后边挤着了。 哦，等于多花了钱没享受上。 对， 回北京可以投诉啊。 只能投诉他，后来好像没搭理我们呢，还。 我帮你，我喜欢干这个事儿。 好， 所以总结出来， 但是都很、 啊， 但是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经历。旅行就是这样， 都是难得的经历，因为路上就会碰到各种各样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和情况。我们最后再享受一下贝加尔湖美丽的风光。 嗯， 你看这几张图片啊，你既然给我了，咱就都给大家播出来，让大家 这个告诉你，这不是贝加尔湖啊。 啊，这哪儿啊？ 这是从乌兰巴托出发，开始向苏赫巴托，准备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这一段，这是它叫做。特日尼不是叫，这是他的、这个、 特日尼什么什么是那球场？ 不是，这是蒙古国的一个，应该算是他的国家公园这一片，特别的美，特别的美，水山草原牧场。 哇，看上去就不错，说实话。 对，其实大家，我给你查查，这叫什么地方来着？ 嚯，你带着一本书，怎么一直也没有翻开？ 在我脑子里边，但是他那个蒙古的那个名字我记不清楚。 没关系，咱们还可以利用这时间继续。欣赏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图片 啊，对，特别好， 特别美。 因为你想啊，就是说你从中国境内进入到扎门乌德，进入到蒙古国境内，这个时候一晚上，包括你第二天醒了之后，在没有到乌兰巴托之前，都是茫茫大戈壁。这个时候你有的可能还看到，比如说那种羊啊、牛啊，那种整个那种骷髅，因为他回不去，走不回去。回不去家了，那骨头什么的都是那样子的。 哎，我想知道你们火车上有地儿洗澡吗？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四个人的话是没有地儿洗澡的，但是你可以刷牙洗脸。像两个人包厢的话呢，它有一个共用的一个洗手间，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把那边门给关上，你就可以洗脸刷牙。它里边也有花洒，但是你指望在火车上洗个多么痛快的澡，我估计不太可能。但是擦一擦还是可以的。 那女孩那些那个头发都是怎么搞的？ 什么？ 就是你们同行不是有姑娘吗？ 对。 姑娘们都没有洗头发是吗？ 你干嘛非得问呢？ 我很关心这些问题。 是， 哎呀，简直。好，那我们欣赏一下风光啊，看这个。 这快到啊，对，这是出了乌兰巴托向苏克巴托走的时候，这快到乌兰巴托的地方。 哇， 好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嗯。 不得不说，我们一直被这些美景惊叹到。这是吴勇同学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 嗯， 两个人在一起，在静谧的贝加尔湖畔。 最后一点时间，吴勇有没有特别的贴士来给我们提醒？如果有一些朋友也想乘坐这列火车，然后到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你的那个小站，去旅游，有什么特别提醒大家的？ 其实我觉得这趟火车特别适合很多年轻人一起去体会，因为它景色太丰富了，而且呢，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说一定要花3000多块钱去做一个高级包厢，我觉得几个 你是没 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就是钱， 对对对， 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你可以和你的同学啊或者是好朋友啊坐那四个的也可以， 有就更热闹， 对，多好玩啊。然后就是一定要得提前订票，就是你看啊，我这个票是提前3个月订的，然后你可以选你想要的这个车厢的位置，比如有些人喜欢摄影，就喜欢坐最后一节车厢，他这样可以随时可以拍，可以拍列车的这种弯道，但你必须要提前订。 哇，那这些都是 现买可不行。 那这些都是贴士啊，如果喜欢拍照摄影拍火车的朋友， 对， 要选择最后一节列车。 当然了，有列尾你才能拍整个火车在转弯的过程当中。 那第一节车厢难道不可以拍到这个火车最后一节？ 但是前面有火车头啊，是不是更好看？ 哦，对， 对吧？ 所以要早定。 另外就是签证的问题，大家提前得把几段签证都得搞定。 是的，你要办俄罗斯签证，然后呢你办完俄罗斯签证之后再去办蒙古的过境签证就可以了。 过境签贵吗？ 没多少钱好像是。 最好是我先有了俄罗斯签证之后 再去办过境签 就比较方便了。 对对对，它就叫 transit 那个、哦、它不是像咱们一般旅游签，不是那样。 尤其我出示了下面那个俄罗斯的签证就正更加坐实了，我只是途经 一下。对对对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嗯。 然后呢手续应该都不是很麻烦，交 钱手续都不是很麻烦， 交照片。 对，然后在俄罗斯呢你就可以买一个俄罗斯电话卡上个网还可以，但是它毕竟是在远东地区信号不是很好。蒙古国呢反正就是一天的时间在火车上，你就用你的这个联通的套餐就行了，我觉得是可以。 嗯， 嗯，因为现在随着资费下降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运营商来说，嗯、出了国方每天都有封顶。 但好像是蒙古国是50多块钱一天封顶，但是到了俄罗斯就变成25了。它毕竟这个啊， 协议不同，协议不同。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些是，然后另外就你认为多少天相对合适？作为一个上班的人来说， 上班你说我这5天可以吧？ 可以。那对于上学的朋友来说，如果碰了寒暑假，你们就不限期了。 对啊，就是你可以再去奥里红岛，非常有名，比如冬天可以看到蓝冰，就是再可以再玩几天。然后 你要真喜欢接着去莫斯科都没问题， 对，再坐5多小时您坐飞机到莫斯科圣彼得堡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对于上班的人来说，1周左右都是可以的。 是啊，我回来之后坐 S7 航空一点，因为伊尔库茨克跟北京没时差，它虽然写着莫斯科时间，但是他们执行的是跟咱们是同一个时区的这个时间， 纬度是差， 对对对，时区是一样的，所以咱们没有时差。我回到北京早晨4点多吧。 哦，是吗？ 然后接着上班啊。 你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上了，是吧？ 对。 我所以这趟旅程你觉得收获最大的部分是什么？除了美景， 就是满足了我众多的好奇心，而且我也觉得越是这种就是感觉特别丰富。 嗯， 感觉特别丰富。 其实再一次坐到就是坐上绿皮火车出国这种感觉、嗯、又有了童年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那种回忆。 对啊，你看大家伙一块儿坐在一个包厢里边聊聊天多好啊，55个小时的感情啊。 你们这几个人现在是不是到最后都不想说话了？互相因为互相都就是不分你我，你什么事儿我都知道，都聊干净了，是不是？ 没错。 是不是有点嫌弃？后来现在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因为不想见。 还有意思，大家还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在更多的这种比如我们想去南非做非洲之傲， 嗯， 我们都喜欢更多的这样的不一般的旅行。 那这个贴士我可以给你，你要提前半年预约。 是吧？那好吧。 但是非洲之傲的那个火车虽然没有东方快车那么豪华，但是它其实跟东方快车， 比如从坦桑尼亚坐到了南非，那什么感觉呀、啊？ 对，你就 多棒啊！ 那你要好好挣钱准备银子。 好嘞。 因为那个价格实在是不菲的。 或者坐一段短的也行啊，是不是？ 也可以， 也可以吧， 都是不菲的，人家按房间走、嗯、反正无论怎么样吧，就是您可以选择火车旅行、嗯、或者您可以乘飞机或者乘船，但无论哪种方式最重要的是走出去，真的 多体验，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说走就走，其实重点不是怎么走，而是重点就是您得开始走，对吧、 嗯、 不要总是计划旅程，尤其现在假期又比较多，大家越来越多的机会出去，但是能不能不放在买买买上？ 你真的拿着护照从北京站出发，那是不一样的感觉，特有意思。 对，说实话现在我们国家的免签政策越来越好了、嗯、很多国家都对我们开放， 所以说嘛，你看如果你有这个签证，然后白俄罗斯现在是免签的，你如果你还有一个申根签证在生效的话，你真的可以坐火车到巴黎，好多欧美人都这么玩了。 我们俩压力大于没有空出去， 对，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赶紧 坐火车去巴黎了是可以的。 对，希望您下次行程开始也许可以选择坐着火车出去旅行， 没错， 走出国门，而且可以走出很多国家。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计划自己的旅程，而且说走就走，真的要走出去才对、 嗯、让丰富的旅程来丰富自己的人生。 对、 嗯、 每一次都是值得聊的回忆，这都是旅行带给我们的心灵上或者是感官上或者是各方面的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越玩越野的魅力。 对，现在吴勇是野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或收看我们， 还在唐山口音吗？ 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有所旅行的收获。再次感 谢 各位的关注， 谢 谢，再次感谢吴勇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嗯、 我是苗山，这里是玩转市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